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2: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0号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何其有幸可以一天中有3个小时可以为你送歌。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浪。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呢，就是在下午时光浪潮 Listen to One 的第6首歌。那刚才有很多小伙伴说，今天晚上还可以点歌吗？我想静静的为你送歌，可以吗？你不需要再写小作文了，但你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当中去发表你听每一首歌的感受，或者告诉我静下来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今天晚上带来了很多的歌曲，都是很适合静静的去感受。 有许多美景，不知道怎么形容给你听。越特别的人越容易孤寂，不凡很容易害平凡恐惧，让狂热成为生命的指引，都有着微笑的眼睛，不停地思考，像拍打羽翼，一定能飞往爱仰望的心。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 当你怀抱伤痕，仍旧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求得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和深沉。永远不要被长剑绑住，永相信勇敢是魔术，永远坚持挺身去抵御，永远永远别认输。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人们的眼神。朝梦想狂奔，他会心疼不忍，同时又为你兴奋。你很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紧紧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早晨，无所求的给予，所以不觉得牺牲，最无声的关怀，情感也最浓烈和深沉。 愿在深夜听陈奕迅歌曲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那个相信你的人。 不知道怎么形容给我听，就手舞足蹈，就口齿不清，我放下自己也想听仔细。 有人相信你，被信任是一件超级骄傲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越来越容易怀疑别人，常常自我没有安全感的时代里，被信任，被赋予一定的可能，其实对于自身来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时刻和资源。所以请你不要辜负那个相信你的人。今天是一周大家忙碌过后，学习过后，可以比较轻松的一个晚上。其实自从做了下午节目之后，我愈发的感觉夜晚的时光是真的太舒服了。刚才在上电梯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上一次第二次走进直播间，一天中第二次走进直播间是哪一年了？应该是2012年吧。因为在2012年之前，中午会有全程都能点，然后是男左女右，如今我又要下午4点到5点结束之后呢，会在办公室里听很多很多的歌，看着窗外，看着东长安街那么忙碌的一辆一辆的车里面的人，我在想，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感恩的日子，那么多节日，不就是为了让每一个普通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意你，也要谢谢你啊。 走错的路太多，渐渐的迷失沉默，夜空下的我一个人拒绝失落，多少遗憾是错，多少梦想被摔破，直到听见你给我 我说会陪着我，谢谢你告诉我相信我，让我不再梦游，一起面对未来，为每个明天在奋斗，谢谢你牵着我的双手，带我奔向光明，找到自由，有朋友有爱，有巨大的梦在前头，有你有我。虽然经常犯错，偶尔会迷失沉默，夜空下的我不再一个人度过，再多遗憾失措，再多梦想被摔破，只要听见你对我说会陪着我，谢谢你告诉我相信我，让我不再梦游，一起面对未来，为每个明天在奋斗，谢谢你牵着我的双手，带我奔向光明，找到自由，有朋友有爱，有巨大的梦在前头，有你有我。在梦游，一起面对未来，为每个明天在奋斗，谢谢你牵着我的双手，带我奔向光明，找到自由，有朋友有爱，有巨大的梦在前头，有你有我、哦、 非常质朴，很像是班歌的一首歌曲，谢谢你。演唱者呢叫朱主爱，其实你也知道他曾经唱过非常可爱的好想你好想你，他是一个很让人觉得你讨厌不起来的一个歌手，虽然有时候小甜歌会让人觉得有点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演唱起来，也许是因为他是创作型歌手，每一首歌里面真的就是他最质朴的表达，可能没有那么华丽，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但就是简简单单的把心里话告诉了最想说的人。今天晚上我也很愿意帮助你，在教师节的晚上把对老师的爱和感激透过电波大声地告诉他，畅谈畅叙，春风化雨，施恩永泽，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回想起美好的高中时代，班主任武侠老师引领我们阅读浩瀚的书海，放飞曼妙的青春。今年吴老师又带高三的毕业班，现在还在晚自习。教师节的夜晚，我想祝吴老师节日快乐，桃李芬芳。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就是一位老师，那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您的学生是会永远记得您的教诲。 那一座星空的操场还记得吗？我们彻夜聊梦想，知的世界多么大，有你在我身旁，就能什么都 最高的天际，眼泪都是流星，到最深的海底，为一两寸秘密，梦最初的约定，十年之后还记得吗？好幸运，我有你，你眼中我单纯模样，还记得吗？约好不能变复杂，每一滴青涩的泪光，别遗忘，跟着我大声歌唱。 不会忘记的，而且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带过那么多的学生，还能轻而易举的就叫出名字来。比如我们的初中老师都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清楚的记得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的名字。我今天早晨也给老师发了微信，祝老师身体健康。真的，长大以后，当你和你的老师互动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有一个转换，就不再是单纯的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害怕呀，或者是说话很紧张啊。多年之后，你可能会和你的男老师处成哥们儿，你会和你的女老师有一种可以说悄悄话、像知心人的感觉。比如我们老师，我曾经很害怕他会问我个人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我80岁的老师非常非常的开明。他跟我说，人的一生要追求自己想要的，只要你过得快乐，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哦，那一刻我的眼里真的是噙满了泪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小时候有一个鼓励你，让你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有擅长，你的最初的小小的加引号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肯定，真的是你上进，是你进步很重要的原动力。所以希望普天下的学生朋友们都能够遇到好老师，也得到过老师对自己的鼓励，这对一生来说都是超级重要的。晚上9:21，我真心的觉得在晚上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在晚上 Q 到你的名字，你不会觉得啊天哪，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会紧张，但是晚上就不会了。送一首很好哭的歌。 寂寞到夜深，夜已经放浪，夜已经昏暗，莫到你在选择人，人亦动选 责你公平，如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思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印。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天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我的心里没爱痛。向着心里心，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思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印。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天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知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我的心里没爱恨。 刚刚我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抛出一个问题，大家谁能立刻知道这首张学友翻唱的歌曲原唱是谁？如果你正在收音机那一端知道的话，请你告诉我，让我知道真的有七零后和我一样喜欢过陈百强的人。是的，这是张学友翻唱陈百强很经典的一首《等》。从来没有想过会在2021年的九月的晚上，因为听到了这首翻唱而想听原唱。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印。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1984年，你多大？不可思议吧！我是在1992年的时候听到了这首《等》。昨天和大家一起看孙燕姿的线上音乐会，大家频频的在说那是我的青春。我在想，哎，我怎么和80后朋友们又搭上了一波青春呢？我的青春是听陈百强的呀，那就是我的后青春了。音乐就是这样，会有时候突然间来敲敲你的门，和你打个招呼。那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听歌吧。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翠微国潮有心饭持续进行中，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会员购物享折上8折优惠，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再满200减40，畅享购物乐趣，来翠微就够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0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默默出差，所以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朋友。也有很多小伙伴说，那为什么不来音乐盲盒点播呢？大家如果在下午4点到5点收听过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话，会知道我把这个环节呢已经固定到了星期五的下午4点到5点钟，以后只要下午4点到5点，星期五啊，你都会听到音乐盲盒点播。所以呢，我们男左女右就在晚上不点播了。当然，也保不齐哪一天啊，大家这个特别希望他返场的时候，也许一个季度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我们慢慢来吧。当然，今天晚上会有一篇暖文章在第30段。剩下的呢，大家可以安静的听我为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呢，你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睡了，静静睡了，静静睡了，静静睡了，静静睡了，静 这是一首充满思想的歌，来自赵雷的《静下来》。静下来不是要放弃、逃避，是要努力、付出，要保有对亲人、爱人、朋友真挚的感情，要热爱生活，要做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听这样很纯粹的音乐，真的可以净化心灵。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不停地往前赶路，永不停歇，却时常怀疑自己追寻的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因而我们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焦虑，发现世界很大，但是别人的路好像走得都很顺。你要知道，别人的路是参考，不是标准。你必须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你要学会捂上耳朵，不去听身边熙熙攘攘的声音，而是要听听你自己的声音。你想要什么，要追求什么，你就要踮起脚尖去争取。也要告诉自己，无论路上遇到什么，你都能够承受。 有些穿了洞，裂了缝，预备迎接一个梦。 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它，101分笑容，等待的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谁放我手心里捧，幸福啊，一人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哦，等你回过头来。等你回过头来。 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 简简单单，虽然没有大火，但是在很多人心中都是挚爱的一首歌，踮起脚尖爱，来自洪佩瑜。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朋友写给我了一篇小作文，这个故事真的让人唏嘘。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从外人的角度看，我脑海中生成了几个字，患难见真情。这个情有爱情也有友情，如果不遇事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心究竟是怎样的。七仔的七宝，我想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你的那位好朋友姐姐，祝她的家人早日康复，告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虽然他很大度，他觉得在家人生病的时候，男朋友觉得负担太重而离开了他，他能理解。但我们想说，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可以陪你度过难关的。把这首歌送给你，在爱和你之间。 几重是无人的街和翻滚的霓虹，在清晨之前把手收回各自的梦，在迷蒙的时空，你醒着的眼神，我独自占有的拥抱，每一次不属于我的感受。我说孤独的丑陋，在于越想要越不够，明明紧紧握在手，怎么心还是空，和你之间找不到我，在去和留之间我无法选择，在昼和夜之间徘徊游走，趁你短暂欢愉的自由，在爱和你之间我不是我，是一只盘旋不愿降落的沙，在精疲力竭之前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短暂欢愉的自由，在爱 爱和你之间，我不是我，是一只盘旋不愿降落的沙，在精疲力竭之际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在精疲力竭之间享受风里残存的温柔。 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厚重，大提琴的声音仿佛也在我们心头把很多重重的东西给压住了。在夜里这样的歌听上去就像是和你心灵对话一般。这里是南左女右，女右独自陪伴你的晚上。如果你此刻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突然间想到的事情不吐不快的话，也可以到听听 FM 南左女右聊天室和我诉说，看看有没有一首歌可以帮你释放一下。希望你在遇到对的人之前遇到的所有错的爱情，你可以对爱情不要失望吗？你可以对那个人失望，但不要对爱情失望。我们都会在爱情的摸爬滚打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嗯，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为你，为你，哦，the fire is still burns sweet in me, since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 within me. Do da di di da, do da di di da, do da di di da. Honey, do do do do. 月亮在你的眼睛。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 I think about the 90s. I know that everyone romanticized it, but you could sign me up for a world without the internet. Hate how easy they can find me just by looking up my mom's address. I think about the 90s when I was not a problem yet. All the time I should have been so happy I was here, wasting it on worrying, just made it disappear. Now my head feels so heavy, I'm left holding up the levee. Feels so foreign, I'm already home. I think about the 90s when the future was a testament 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shiny. Now we're only counting down the time that's left with everything behind me. I wonder how much of it I'll forget. I think about the 90s when I think about what I regret. All the time I should have been so happy I was here, wasting it on worrying, just made it disappear. Now my head feels so heavy, I'm left holding up the levee. Feels so far and I'm already home. When your heart starts to harden, lay your guard down in your garden. Same backyard, but we are not home. Sometimes I think about the night. Sometimes I think about the night. 是不是你差点以为叶谦来了？其实我也有很多喜欢的英文歌啊，只不过平常呢，因为叶谦他比较频繁的带来，所以我们俩就有了各自的分工。现在呢，我有了下午4点到5点，在一周的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下午，会有一段时光里，我可以把喜欢的快节奏的歌曲和大家分享。谢谢，在聊天室中有很多小伙伴说啊，你这个一天3个小时会很辛苦，亲，不要忘了，我去年之前都是每天3个小时啊，只不过这一次是中间要停5个小时再登场。然后我在准备音乐的时候，特别像火锅，一边是清汤的，一边是麻辣的鸳鸯火锅。慢一点的轻柔的就要放在晚上来播，比较火爆的能够带动情绪的就要放到下午去播。每一首歌都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这是我的职业，没有什么累与不累，享受其中。 去恨去爱，纵然一切重复，一切重来，一念之间预料之外。

起想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初心，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不知一处的那就是感情。 作新才女许佳莹的新作品，作词作曲她演唱的《雏形》。许佳莹说，越想要爱的人，其实越想要慢慢来。请听今天晚上我送给各位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爱与生活不可辜负》。世界上最好的感觉是什么？看到一些回答很温馨的，最好的感觉是在刚晒过太阳的棉被里深呼吸，是和喜欢的人手牵手，是在电影院里感动落泪，是旅行之前兴奋地准备行李，是知道自己被很多人挂念，清晨的光亮尚未完全穿破云层，楼下的早事儿早已忙得不亦乐乎，生活总是被一些细碎的温柔填满着，许多不如意的瞬间在被爱里面前通通变成微尘。人并非是难以满足的生物，有时一点点的甜蜜就能消散心中一大片的苦涩。所谓的幸福往往不是那么的惊天动地，而是平凡相处间的点滴小事，是清晨醒来时家人与阳光同在，是疲惫困倦时有人把肩膀借给了你，也是孤独寂寞时耳旁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嘿，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黑暗中只要有那么一束光便觉得拥有了全世界的关怀。在岁月的河流之中，我们乘着一叶扁舟，或顺流而上，或逆流前行，渐渐明白人生路上没有容易二字，人走到最后靠的是坚持 和拼搏。尘世纷纷扰扰，生活琐琐碎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这就是你我的日常。好在稀疏平常的日子里，有阳光，有美食，有爱人。疲惫的时候可以与朋友交心，迷茫的时候可以请长辈指点，慌张的时候可以窝进爱人的怀抱。生活不容易，但总有人让我们觉得一切值得。好的生活是靠自己奋斗来的，一步一个脚印，上天不会辜负脚踏实地认真做事的人。如果感到很累很难的时候，不是因为生活放弃了你，正是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无数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每一个站在山顶的人，都曾在半路想过放弃。心中有远方的人，才能得得到远方，才能到得了远方。眼泪不算什么，辛苦不算什么，所有的磨难都会变成我们坚硬的铠甲，让我们在日后的人生中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坦然，每一步都走得更加自信。之前有人问努力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也许不在别处，只为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总有一刻我们会因为真情而感到动容，总有一刻我们会因为生活而感到温暖。前路有光，莫忘初心。无论经历怎样的时刻，记住这三点：不怀疑自己的决定，不抱怨遇见的苦难，不畏惧前方的黑暗。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就是越过障碍注视艰难，注视将来，是知道自己的价值，自己所能做到的与自己所应该做到的。好的日子不过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阳台上晒晒棉被，风儿轻拂，叶儿起舞，而喜欢的人就在身旁，让人如此安心。愿你认真努力，慢慢变好。 去追，我又起飞了，我是自由的，随风旋转着，开心唱着歌。有那么一天，时间停止了，才发现心自由才能快乐。这种感动我记得，像出发旋转着，开心唱着歌。 孙燕姿，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不知道多少朋友还激动于那一场夏日的音乐会。反正我是又看了好几遍，总觉得这一切真的过了21年吗？有那么漫长吗？似乎每一天都会听着他的音乐，似乎每一天都还沉浸在与好的、美好的心情融在一起的时刻。因为好的音乐真的会让你心生美好，心生力量。我们的生活里都少不了这些可以让我们燃起来的事物，比如说在你安静的时候想做的事情，打开聊天室看一看。非常支持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在晚间经常会给我们写小作文的朋友，鬼芬你好，恭喜你已经是五道杠了。其实说真心话，我更喜欢在聊天室中看到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非常细节化的感受留下来的朋友。他说我静下来的时候喜欢写日记、发呆与听着轻音乐看书，静下来的时候写的日记再回头来看，收获是很满的。发呆呢，是想让自己的视野随意变化着天空、远方、车水马龙，去记这世界运动的世界，也有静静的听着轻音乐看书。总之桂芬还是一个我觉得性格比较偏内向的人，因为内向的人是比较喜欢安静的做许多的事情。因为有的人静下来，他可能会去玩游戏，继续沉浸在另一种动态的世界中。但是一般内向的人，他会选择更安静的事情，比如我们说可以看书，去到别人的世界，了解另一个灵魂，或者是发呆，什么也不想，就静静的和自己的灵魂对话。 不想动也不想说，就让我和时间待着，一切都是淡淡的，温暖恬静而又平和，一切都是慢慢的，哪怕让时间奢侈的流过。时光 过的执着，一切都在等待着，哪怕是不会实现的结果。 唱腔很细腻，情绪很饱满的郁可唯，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呆着，什么也不干，我和时间相处着，就是呆着，我不打扰任何人的呆着，也像极了你和你的朋友对话，你干嘛呢？呆着呢。 如果你是太阳，那我就像海洋，不能缺少的呼唤，在远航中遇上。若你化成小鸟，那我带来天空，飞呀飞呀，自由的在飞翔。星球一起尽情流浪，安睡在我怀里，忘记时间距离。月亮月亮温柔的在歌唱，你就像一个完美的梦，我不再害怕回家的身旁，从此没有想哭的理由。就像一个完美的梦， 身旁，从此没有想哭的理由。你就像一个完美的梦，我不再害怕回家的路，埋藏痛苦迷惘，只要你在身旁，从此没有想哭的理由。我们就是彼此的理由。 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如果是你》，哎，发现一下子都不同了。如果是你，好多我并不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把自己推翻，立刻配合着你。这就是爱呀。22:26了，这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接近尾声了。在聊天室中呢，也看到了小壁纸啊，十万的小壁纸呢也亮相了。其实一大段时间里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静静的听节目，从过去的喧嚣到现在，我希望你们只要记得，只要听着就好了。 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把情话再写给你的心中， 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 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从没见过我， 只是让我梦成空。 是不是像极了音乐老师带着几个音乐课代表共同再唱一首歌曲？这首《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是张信哲在1992年的时候推出的国语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哦，有时候就是当很多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你的耳朵就会清晰地分辨出哪些声音是你极其喜欢的，而哪些呢，他们很努力但是就是唱不到你的心里。也许我们就是这样在不断地听不断地听当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要承认天赋这件事情，尤其是一把好嗓子和会唱歌的感觉，这个太重要了。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露出清澈，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风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啦啦啦， 永远在海面飘荡。

四之一十七。Selina 说她是替她妹妹来圆梦才参加比赛的。黑比说妈妈不让打工赚钱才来参加比赛。艾拉说她本来想参加另一个比赛，结果排错了队。就这样，他们三个误打误撞的组成了 SHE， 又误打误撞的闯进了好多人的童年和青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叫《十七》，也是 SHE 他们出道十七年的那个年份当中，由苏打绿啊、吴青峰为他们所写的一首歌《十七》。在听的时候，我就想，哦，我们相伴十四年了，明年就十五年了。如果我们也可以写一首歌，到底会是哪一个年份定格在那里呢？而且这首歌也是 SHE 他们距今天最近的一首新歌了，想来也有三年没有新歌了。既然代表着大家的童年还有青春，真的希望这些人能够多一点出唱片，多一点给我们惊喜。在这首歌的下面，我看到有一条热评，他写了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说或许有一天歌曲的评论越来越少了，并不是你不红了，而是我们都长大了，需要照顾的太多了，需要忙的地方太多了，表达越来越少了。那时候你不要伤心，因为你依然在我们心里。对呀，有些人虽然他经常失踪，但是只要他亮相就足以让我们惊讶尖叫，比如 Elva。 我们爱过几个人，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呜，像真的紧紧抱着，呜，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呜，越靠近靠近，越寂寞着。 起下一个人。 来自 Elva 的歌曲啊，也是距离今天最新的一首歌了，叫舞舞舞啊，就是三个跳舞的舞。我当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它适合在晚上和你分享呢，还是适合在下午的4点到5点？说真心话啊，在本周工作最后的6分钟里，我真的是又开始审视白天的一小时和晚上的一小时，真的浓度完全不同。晚上你会觉得一小时还挺长的，尤其是你的状态是松弛的，但是白天的一小时就显得很忙碌，因为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接下来还有事情。而晚上就不一样了，时间是你自己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也是像我这样，可能会有两份需要你调整适应白天和适应晚上的工作，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自己想象成我们就像演员接到了一部戏，有时候你要演古装，有时候你要演时装剧，每一部戏都会有它的剧本，你只要根据这个剧本去找到你的表演的状态，那你就会很舒服的去入戏。白天晚上其实我们都是有自己人生的一个剧本，我们要去入戏，找到了那份感觉，你就会享受那个时刻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希望各位所有静静时想做的事情在明后两天都可以发生，也愿你们在好的音乐陪伴下，让你的耳朵开始变得越来越美，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和审听性。晚上的22:52，我要收工了，这一周的工作都要结束了，晚上我也要好好的看个剧。周末时光是属于你的，只有把周末两天过好了，你才能够充满更多的能量和电量，下周来在5天时光里一点一点的散发出去。还是这样，下周四和周五的下午4点我就会亮相，当然也不要忘了继续支持麦麦周一到周三下午4点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说实话，我觉得保持那个状态并且说话速度之快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也愿在尝试当中得到你更多的支持。最后这首歌也是很催泪的，如果你会想起在你生命当中再也见不到的人，那这首林俊杰的《声声》就很配合你的心情了。 冷的天色，你是否多穿一件呢？星星坠落，带走我的思念，流浪成河，烟火泡沫，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声声的火，明暗不着，看着迂回的伤痕却不能为你做什么，不恨我躲在永夜背后到微光的出口，声声你我离别无辙，每一道岁月的 本周的陪伴就到这里了，稍后是大大的午夜情歌，祝各位周末快乐，晚安。 寂寞默念着世界不会丢下我，太多太多遗憾的后悔的总是在失去了以后，